天天耶。 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或者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预告了。此外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部分呢，咱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动画作品当中那些具有交响乐元素的配乐片段。提到交响乐呢，就不得不提由二之宫之子创作的《交响情人梦》，以古典音乐为题材，讲述了一个严谨自律、被技巧和常识拘泥住的男孩和一个自由散漫、不按常理出牌的女孩相遇的故事。就像是两列背道而驰的地铁，明明方向不同，却能够互相吸引。在《交响情人梦》下半场的钢琴比赛的时候，野田妹演奏了斯特拉文斯基的 Russian Dance。当背景乐渐渐拉开故事的帷幕，我们仿佛能够看到千秋学长手中的指挥棒在星夜中带着荧光的蝶影抛下了美丽的弧度，奏出了一首打动人心的乐章。